好，第三節回嚟，喂，嗱，頭先我哋咪後都講咧，喂，即係最衰咧，你失戀嘅時候咧，就一定有首歌 啱 啱你曬， 又唔知阿的話冇，即係可能佢鑊鑊都成功啦。 哇，我點會冇失戀啊，大佬？男人啊，梗係有失過戀噶啦。 我就想失身多啲， 我哋又都想冇所謂。 咁你係咩歌？ 唔係，我上次頭先講嗰個單刻骨銘心嗰個年代，啱啱興嗰首叫做《人在旅途耍淚時》啊， 即係嗰 淚依流。我为你钟情意， 系啊，真系喊晒，听住听住喊。 在怀念往事， 我觉得最惨系点咧？呢首歌 hit 啊嘛，去到边都听到，哇，去到边都吉你嗌咁怼你，气鬼伤啊！ 哇，我识嗰个仲衰，我就好鬼中意佢嘅。佢老板佢就一早已经唔知系咪预咗同我分手，介绍我听到 Crying in the Rain 嘅佢老板 预咗嘅，有阴谋啊！ 咁暗恋咧， 有冇分手在雨中啊？帮你 冇冇冇 啊冇， 嗰排都好天嘅，冬天分手 等好耐嘅，等好耐嘅啦。 咁有冇试过暗恋啊？喂， 暗恋啊， 暗恋我真系冇， 有冇？ 我真系我冇试过暗恋人， 唔系啊嘛， 我真系同佢暗咩啫？你要见到条女啱嘅咪上咯，暗乜鬼啫？ 如果佢有男朋友咧， 照上噶。一系就唔放弃噶啦，唔谂噶啦， 嗰啲仲好。 你冇试过？ 我俾人暗恋就有， 咁 咁啊真喎！ 俾人暗我又试过，我就知。 唔系啊，嗰阵时你系唔知啊，你觉得个点咁烦噶。 后屘有条女就系同你表白啊，一年后 咁 啊，咁样啊， 咁咪会失身噶。 咁我话咁冇办法噶，我话 失咗身先，我表白住失咗身， 冇办法噶， 咁你阻止人唔到嘅，阻止唔到人哋中意你噶嘛？你可以唔中意人啫。 但系都开心嘅， 唔系都有首暗恋歌嘅， 系咪？ 我暗恋人嘅时间都有首暗恋歌嘅。陈志敏、杨志真啊，陈志敏外表都不怎么吸引。即系我真系试过 呢个边个唱？ 喂，你大佬 Raiders 系咪 ？Raiders， 你读书嗰阵时，喂大佬有啲隔篱班啲女仔靓，但系喂大佬已经拍紧拖啦嘛，你冇可能横冲直撞冲埋噶嘛？啱唔啱啊？ 唔系我呢啲，如果遇到呢啲，我唔谂噶啦，放弃咯。 你咁即系话 Raiders 首咩？呢首咩？心窗 啊！ 累咗我咯，搞到我暗恋咯，听亲呢首歌都想喊咯。 嗯， 唔系我暗恋好嘥时间，唔系好嘥精神，系嘛？ 系 冇结果啊嘛， 佢又唔系嘅，你会等噶嘛？会唔会散咧？咁样点知到自己毕业都未散，点解啫嘛？ 嗱，我哋细个除咗沟女，仲有好多嗜好噶嘛，系咪先？好多容易分心啊，分咗佢噶啦。 我好似做 junior 嗰阵时，啱啱就准备做师傅嗰阵时，系最多呢啲暗俾人暗恋嘅，因为我觉得个女仔咁烦噶，成日同我讲乜鬼啊咁嘅，即系你顾住专心去学好啲嘛， 系 即系唔想做咁多下难嘢啊嘛，呢啲 通常你做晒咯，你嗰行系多人暗恋嘅， 唔系我亦都试过俾人暗恋咁就， 系我一段时间我咪喺嗰啲补习班嚟教设计嘅，嗰段时间都多女仔等我放学噶。 系啊， 嗰啲系咪暗恋咧？应该系啦， 系啦，唔系女仔暗恋系好明， 成买晒嘢食俾你食。 女仔暗恋个男仔好明显。 我俾人暗恋点咧？就系话，喂，咁我哋成班朋友出嚟噶嘛？可能即系你知，嗰阵时我哋系中四就转学校噶嘛，即系派过另外一间学校噶嘛。方 one 至方 three 就一间学校，中四啊。咁我哋上咗中四之后，咪。好多垃圾學校咪一齊嘅， 系啊。 咁我哋同啲同學一齊，可能佢啲同學帶埋另外舊學校啲同學出嚟噶嘛，咁有女仔噶嘛。咁我玩埋一堆，玩咗一個時期之後咧，咁啲人喺度推波助瀾。咁啊，即係嗰個女仔，我都唔中意佢啦，咁鬼肉酸個樣咁。我講咗句説話，跟住即刻嬲咗我， 梗係嬲啊大佬，你咁話人。 跟住原來知道即係。啲人讲返我知佢好鍾意你㗎，你讲佢嘅说话好香啦， 咁样自杀死嘅啫， 真係惨。你话你个样唔靓 嘅， 我未 唔系 唔鍾意人算啦 吓，话你二 你咁你后生嗰阵时打细路仔嗰阵时， 唔系真系会噶。 咁我就讲嘢， 你讲乜都咁直接。 唔系我讲嘢好啲啊，我话唉，个样好严肃，真系好稳阵，我真唔会话你肉酸嘅，系咪先？唔系哇，嗰阵时真系好多，可能自己顾住学嘢唔为意啦，系咪先？ 多噶， 即系我哋都真实嘅讲呢啲，唔系好似人哋咁成日话自己靓仔都白挑之嘅，一生人都未靓仔过就成日话真自己靓仔，真系我有次听到都想呕。 靓仔都几烦恼吓，系咪？ 系啊，嗯，即系。你后生过嗰阵时，后生嗰阵时个个都有翻，即系好似女仔咁，十八少女十八无丑妇，不过有啲就例外啦，系嘛？ 好多例外，咩有一龙美芬嗰啲啫， 无论叫 攞命 大镬，系嘛？我哋你个朋友都系噶，成日赞自己靓仔咁啊，大佬， 我朋友嚟噶嘛个， 啊系喎，咁个可能之前都系啩， 系啊， 啊，即系我真系有时顶唔顺嘅，点靓仔呢两个字唔知关佢乜差嘅事。 靓仔人哋赞噶，点可能自己话嘅自己靓仔啊？ 即系冇人讲啊嘛，咪自己话自己嘅大佬，系嘛？唉，不过诶，睇下先，我哋讲到暗恋啊，暗恋就即系俾人唔知道就冇啦， 冇啊，冇暗恋啊。唔系，如果讲明星嗰啲系咪暗恋？嗰啲唔系暗恋啊，系崇拜啫，系嘛？ 嗰啲唔系喎，大佬， 摆明 系幻恋啫，嗰啲 幻恋啫，啲 啊，幻想完喺度啊！ 因为我细细个嗰阵时咧，我系中意陈宝珠啊嘛。 咁你唔可以咁喂，大佬啊，大咪哥，你唔可以当飞机偶像啊，系恋爱嚟。 咁 咪 未识 飞 机，陈宝珠原来我靓仔嚟，几岁啊？ 我又冇中意过陈宝珠喎，真系。 唔系嗰阵时中意睇武侠片啊嘛，咁啲人中意曹达华、于素秋，咁我唔中意曹达华啊嘛，咁我中意陈宝珠咯，就咁。 我又真系冇， 咪中意睇佢啲戏咯。 诶，我细个有一个，有我睇过一套咩啊？嗰套叫咩？嗰套叫咩日本配音片嚟嘅。讲个男人咧，摆把刀喺背后咧。跟住咧一把剑乜摆翻上嚟，讲个本来系忍者嚟嘅，跟住咧就斩虎屠龙剑，唔系啊，斩虎屠龙剑咪大紫红龙啫，无线做嘅， 我唔记得边套啦。 一开场有开场白嘅，你之前啲剧好正噶嘛？清风剑气如虹，艺高人胆大，杀恶霸朱强良，仗义江湖，三尺龙泉紫光闪，嗰度叫咩啊？ 唔知， 嗰里边有个叫黑珍珠，唔系系咪叫乜？佢其中有个忍者好鬼靓， 女人嚟嘅。 梗系女人啦，大佬啊，屌嗰啲直噶嘛，系嘛？即系我唔系话人哋挛嘅唔啱，系我系直嘅。 哇，阿 Vinny， 你真系要配翻副眼镜喎。 咩？咩啊？点解？唔系文字， 你读啦，你读啦， 哇！大咪哥真系英伟，唔系一般嘅靓仔啊，大佬。 你讲翻廿年前咧，仲系 系啦， 廿年前 唔系文次郎啊 ，Vinny 文次郎啊，成日咬住啲 牙签嗰只文次郎，戴顶帽噶嘛，文次郎 嗰度叫 小旋风文次郎，唔系 戴住顶帽，咬住支竹签懒型咁噶嘛。 唔记得太多日本片啦，以前系啊，我唔系套套睇嘅有阵时，我中意睇《入到龙虎榜》多啲。 嗰个系边个啫？咩啊？ 足协无我， 足协无我啫，同埋律元小， 唔系律元小娟， 唔系律元小娟。里边个主角系新藤惠美， 系新藤惠美。律元小系时装另外一套神， 系啦，嗰个嗰个系咩啊？唔系小旋风啊？嗰套叫咩咧？ 唔系小旋风，肯定唔系。 系啊，讲啊，幻之界个主角叫。 系啦， 半途嚟嘅， 幻之界系几多啦？ 半途嚟嘅，佢系本来系，佢本来系忍者嚟嘅，但系佢觉得咧成日刺杀人唔好，咁啊做翻好人嘅，但系就不断俾嗰个追晒佢嗰个女仔就好中意佢嘅，嗰个黑珍珠好鬼靓，当年我觉得佢好靓， 咪日本妹都唔会差到去边啦， 咪当年日本妹唔会差， 即系拍戏嗰啲日本妹， 拍戏嗰啲嘅， 千祈唔好谂住去日本，以为好多靓女， 拍戏嗰啲 一定中计。系嘛？香港多佢多多声，唔系我，你又上官，我又唔系问你，你点会识？唉，我知道你今年先十八岁嘛。 咦，上官几多大电话？ 咪咯，嗰个睇下先，即系年少偶像都好多个。 我都多噶，我都 系啊， 我。即系差唔多粤语片就有啦，去到电视 嗱，我国语片开始先有嘅，我中意我中意井里嘅 国语片好多噶，我曾经邵音音都系噶， 邵音音都系 后生屋德啊，邵音音 咁啊系， 系咪先？ 系音音姐， 音姐后生， 音姐都系住你附近噶，好近噶， 系咩？ 系啊，都系 撞过佢， 都系新界住而家， 我唔识佢， 系 系啊，不过就啊，我识佢，系啊，我系识佢啊，听清楚啲，大佬咩就屈得啊屈， 讲下就系噶啦，大佬， 嗯，咩上官用电脑睇噶，我以为用脑，不唔系，细个真系会代入咗噶，瞓觉都 吓醋噶，有时会 系嘛， 譬如个女主角同边个拍拖啊，或者。是不开心的， 嗯， 是啊，会的。 哇，细个你有几多个偶像？细个即是幻想中的偶像。 我不知道啦，性格问题咯，由细到大对于啲明星我冇乜偶像。系啊，嗯，我真系冇乜，最多飞机偶像啊，中心名菜嗰啲， 咁都系偶像啊，大佬， 一刹那啫咯。 我唔中意佢， 系好多我觉得嗰啲。 我中意嗰个叫咩？诶，死啊！我成日净系记得佢日文点读，中文诶，同埋佢同期嘅，后期佢做咗咩嘅？下咗海啊！佢叫咩？若书咧，中文叫咩咧？ 唔知。 佢嗰阵时好多个噶嘛，何合内保子都系 好多个 同期噶嘛。 哦，咁就 系啊，我中意另外嗰个嘅，咁花拉都系啦。 我反而唔中意花拉，我中意即其连史密夫 啊。中间嗰、那个， 中间嗰、那个，我觉得 中间嗰个 O K 嘅。 神探俏娇啊，讲紧 系啦， 识唔识啊？ 好多人唔识听，好多人都好多人唔知讲乜啊。 哇 ，Vinny 咁早中意刘德华，嗰阵时刘德华好靓个样。 刘德华初唔知系几 多靓客噶，黐线啦， 肥仔一个。 我中学嗰阵时啲女仔当刘德华宝嚟噶， 嗰阵时刘德华肥仔嚟噶嘛，嗰阵 时都唔瘦嘅， 初出嚟嗰阵时好肥嘅， 肥肥地啦，即系面圆圆咯，但系就 圆圆嘅， 就唔 系 好肥。 佢细个嗰阵时系油头粉面嘅，油头即系女仔系中意呢啲嘅，唔识得有 唔系后生女系 后生系中意，未必中意梁朝伟嗰啲有性格嗰啲嘅，觉得个串 油头粉面。 嗰陣時阿劉德華拍嗰幾套黑社會片，變咗就係變咗咩？嗰啲叫咩？咁訪問啲武小姐都話可以免費俾佢 啦， 係咯。 边个啊？嗰啲如果话讲个 刘德华拍嗰阵时咩《旺角卡门》啊，开始咧 嗰 一 集年代， 嗰一集黑社会片，跟住啲武小姐都话咯，哇！刘德华如果做古惑仔，我免费都养都得啊，咁样 贴 钱添， 咪咯贴钱俾咯，即系养埋佢啊！ 阿威文话喂，唔系松田圣子，阿威文话中意阿邱淑贞、 叶玉卿 哦，邱淑贞后期， 好后期啦。 邱淑贞话佢两 松田圣子， 佢两个现场我都见过，系真系。O K 嘅 ，O K 啊，仲正 O K。 不过唔系啊，我见啊，叶玉卿嗰阵时咧，佢开始减肥啊， 系嘛， 即系成日晕啊， 瘦唔掂啊，叶玉卿反而肥反而靓嗰阵时，即系初红嗰阵时咧就 我为轻狂 吓，中初红 O K， 中初红啊，性感啊。 系啊， 呢啲系啲讲紧我哋十几廿岁嗰阵时啲飞机偶像，大佬全部都 钟楚红，你嗰次点知十几廿岁 啊？ 哇，有扮后生啊，都上官都扮唔记得啊！ 钟楚红嗰阵时未红嗰阵时，我都见过几次，我都觉得呢个仔依家都红。 我好中意去新世界嗰个吸嗰度游水，因为 哦系嘛， 哇，因为佢喺度游水。 Vinny 话 ，Vinny 话中意啊刘德华嘅杨过年代啊，即系仲未。出嚟嘅仲未喺，仲未雪藏， 未太红嗰阵时， 仲未雪藏喺无线嗰阵时。 哦， 嗰个年代好啲，反而我觉得都系 O K， 都唔系搭快车雨中飞嗰个 雨中追， 雨中追， 嗯， 唔系 讲，你听讲下讲呢啲嘅， 唔系你唔系啊，咁你初恋你都可以，飞机偶像都当你系初恋。 我少啲嘅飞机偶像，飞机偶像少啲， 咁啊真系少啦。 我求其拉张纸。O K 就得，可以当 虎豹好睇，好睇， 冇乜选择。 唔系佢系中意自食其力，我哋 因为我俾 我哋中意假手于人嘅。 我后生比你后生啲，咁变咗八十年代嗰阵时，我真系性知识全部喺龙虎豹。吸收翻嚟噶嘛，大佬？ 如果性知识，我睇姊妹翻嚟嘅。 哦，南宫夫人 系啦，冇错， 心急人上 系一龙虎豹， 系啊，因为南宫夫人都几好笑嘅，嗰啲同埋嗰啲星座啊嘛， 系星座 啊，就唉，我同嗰个人嗰日打个车轮，我而家惊有新机，咁都问得出。 后屘先发觉原来都系自作嘅，自己写。 阿上官真系中意阿刘德华。 咦，佢唔系中意蔡枫华嘅咩？ 喂，阿东你好，诶，早知揾埋阿东出嚟讲，我哋唔系讲你嗰个题材，放心， 唔系。 嗰陣時係阿劉德華啦。我讀書時間嗰陣時，阿劉德華即係阿 Vinny 話楊過時代咧，成班女仔都係黐翻，黐曬線 嘅嗰陣時係嘅。 跟住我啲朋友啲仔女就咩年代呢？黎明， 嗯， 哇！我個朋友講，嗰個朋友講一句黎明唔好嘅嘢，即係個女嬲咗。 反面係啊， 反面咁就黐線。 九十年代啦，嗰陣時去到， 我就大鑊啲。我嗰陣時中意 Richard Gere 嘅， 嚇 Richard Gere， 佢老闆啲錢就掉曬去 Swan， 唔係去咩 Joyce， 係。 佢跟佢買 Armani， 哇！真係大領落啊，貴到阿媽唔認得啲衫，真係。 东方日报华夫人华大夫 啊， 阿威明啊，东方日报华大夫， 嗯， 蔡枫华更加中意， 嗯， 我知啦，唔使讲啦，系。 凝望你， 上官 就倩影经过，红灯色， 白马王子啊，我记得。 色辉映， 都唔系啊，嗰阵时唔系啊。阿蔡枫华讲咗嗰句说话之后，发生啲咁嘅事啊，蔡枫华都会一路 系，咪佢最惨系讲完嗰句之后，阿 Money 都唔俾佢讲埋落去嘛。佢其实系有后续噶嘛 ，Money 都快咧就系截住咗佢啊嘛，系咪先？佢咩刹那光辉唔代表永恒， 但 系 呢句系真噶，呢句说话。 其实呢句已经冇嘢啊，冇嘢啊，佢冇嘢喎。 咁啊，又沟通啦。 系刹那光辉真系好快。我哋广告后翻嚟再讲。